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大年初三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抽烟、喝酒、睡前玩手机、刷牙草草了事，这些习惯可能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而且怎么改都改不掉。往往口头上说天天要注意健康，但是生活当中啊，依然不能够正确的把这些健康落到行动中来。您知道吗？我们的健康像机器一样需要定时的维修保养，一旦零件受损的话，养生也为时已晚，效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为此，健康加油站在春节为您推出了特别策划，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为您准备一份健康行动清单，七个健康新选择，帮助您追求对于健康更加有益的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像心血管的患者如何平稳过冬呢？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份，都是一年当中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高峰期。不仅如此，研究发现，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冬季比夏季更难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最近流感高发，您知道呼吸道感染也容易诱发急性心梗吗？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泰和国医院长、原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脏内科主任黄丽，和您说一说平稳过冬。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泰和国医院长、原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脏内科的主任黄丽，黄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平稳过冬。为什么今天得跟大伙儿说平稳过冬？主要指的是咱们血压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保持相对的平稳哈。那首先呢，要欢迎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黄主任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冬季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话题。首先得问一问黄主任，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北京确实还是比较干燥的，有很多老年朋友，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都说冬天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和比较干燥有关系。先向您求证一下，这心脑血管疾病在冬季高发和干燥的环境有关系吗？ 跟冬季关系非常大。尤其在这个天气特别寒冷，像尤其像这几天，今天尤其今天是腊八，咱们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那么这时候最寒冷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这时候呢就会使我们原来血压比较平稳的时候会血压增高，甚至呢可以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像我们病房还有这个神经内科的那些病房的床位都是非常满的，因为这时候这个老年人发病都非常的高。那么这是一个寒冷。那么干燥呢，一样是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液的流动 啊，也得要需要我们的这个，主要是由于里头有血液流动，那么在这个血液流动当中里头实际上含有一些水分的，那我们这时候天气干燥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如果水液的补充不足的时候，那我们的血流量会减少，这样的话也会使我们的心脑血管供血量减少，也会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病。所以有的朋友说在这种寒冷和干燥的天气当中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这个说法还是成立的。 嗯，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冬季尤其是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老年朋友，我们确确实实得多加留心了。那今天呢也会邀请这个黄丽主任和我们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甚至从很多我们中医养生的角度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看看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在冬季预防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到底应该怎么做。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黄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有人认为冬天皮肤痒是因为洗澡没有洗干净所引起的，于是洗澡洗得更勤也更加彻底，殊不知天天洗澡令皮肤瘙痒症状会变得更加严重。冬天人体的皮脂腺、汗腺分泌量减少，皮肤功能保护膜也比较弱，如果一个人过分的讲究卫生，频繁的清洗皮肤，身体表皮就容易受损或者是遭到破坏，从而导致皮肤滋生细菌，引起瘙痒、湿疹、斑疹等各种皮肤疾病，使得皮肤变得更加粗糙，加重皮肤神经的敏感性。如果您是油脂分泌旺盛的人群，可以选择每天洗澡，如果是中性肤质的人群，应该把洗澡的频率控制在2到3天一次。而如果本身的皮肤就比较干燥，每周洗2次澡就可以。如果非要天天洗澡的话，我们建议您第一天洗澡的时候使用清水清洗，然后隔天再使用沐浴露。冬季孩子容易患上咳嗽感冒，由于儿童抵抗力差，咳嗽很容易缠绵难愈。如果孩子的咳嗽总不好的话，提醒家长应该注意，首先应该避免过敏源，比如家里不要饲养宠物、花草，不要铺地毯，不要让宝宝抱着长绒毛的玩具入睡，也不要让宝宝接触烟雾或者是刺激性气味，否则的话会因为过敏而导致咳嗽。第二就是要注意避免忽冷忽热，尤其要避免吹冷风，能够有效的预防咳嗽。第三，提醒大家，天气晴好的时候应该经常带着宝宝到户外活动，晒一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些对于咳嗽的痊愈都有好处。视疲劳是目前眼科常见的一种疾病，患者的症状也是多种多样。很多人整天的玩电脑、看手机、熬夜加班、用眼过度，就会出现视疲劳的症状。有一些朋友甚至会出现双眼刺痛、肿胀、视力减弱等典型症状，而且时常会伴有眼眶周围疼痛、视物模糊、眼睛干涩、流泪等，严重者还会伴有头疼、恶心、眩晕。视疲劳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由于各种原因所引起的一组疲劳综合征。视疲劳的情况十分多见，很多主打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也应运而生。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随便的点眼药是错误的行为，正确做法应该是根据视疲劳患者的不同症状，选择有针对性的眼药水进行滴。还要注意，就是不要长期的只用一种眼药水，用完一个品种之后最好能够更换其他品种，含有收缩血管作用的眼药水也不要长期连续使用，否则的话会加重我们眼部的干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泰和国医医院院长、原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脏内科的主任黄丽黄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平稳过冬，说一说冬季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黄主任跟我们说了，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寒冷干燥这些都会对我们冬季的心脑血管疾病造成这各种各样的高发因素哈。那今天既然您是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专家，我们也想问问您，从中医的角度咱们是不是也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在冬季比较高发的话，中医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不是说经常说中医讲究的是寒邪入侵吗？这冬天是不是因为这个寒邪比较强劲，所以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也高发呀？ 大家还听说过中医的这个寒邪入侵，但是这是指的外邪啊，这是指的外邪。我们说中医来对于高血压的来认识来说呢，中医本身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中医的诊断呢是根据他的症状啊。那么高血压的病人呢，一般都是有头痛啊、头晕呐、所以我们把中医呢，把高血压这个病呢，就定为叫眩晕症。叫眩晕症。 也就是说，其实中医，因为我们没有西医的这种测量血压的这种仪器，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血压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我们只是通过症状找到相似之处，在中医对应的是眩晕症。 对啊，中医我们诊断的病名叫眩晕。那么这个眩晕呢，当然里头包括中医的眩晕，包括有我们现在所讲的高血压，但是也包括一些没有高血压，只要包括有头晕啊、头痛啊，有这些症状，我们都归纳为眩晕症。 那咱们中医有没有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内邪呀，还是外邪呀？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个眩晕症啊？ 对，就是刚才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啊。我们中医的诊，就是一个疾病发生的话啊，眩晕的话，实际上对于人体来说，更多的眩晕病是由于内因所致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比如大家流行的什么甲流啊、乙流，这是外感啊，感受了风寒邪啊、风热邪啊、夏天可以有暑热呀、什么的等等这些邪气。那么中医讲的眩晕更多的是内因，它主要的原因呢，主要有几方面啊，一个是跟我们的这个肝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肝火上炎，特别是年轻人啊，容易这个着急上火，情绪容易激动，像这样的话容易引起的高血压，还有一种呢，就是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肝肾阴虚啊，因为我们讲的这阴阳是平衡的，那么阴阳肝肾阴虚了，那么阳呢就相对亢了啊，所以就我们就叫阴虚阳亢。这个也是一种症型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第三个呢，是由于我们发现现在还有很多的高血压的病人是那种大胖子啊，看了这个体重也很大啊，也很胖的这种啊，我们再看看舌苔很腻啊，这个要查一些血脂也很高啊，像这种病人的话，我们中医认为呢，他是有痰啊，体内有痰湿啊，由于痰湿所阻络了经络啊，所阻络了使得清空，扰乱了清空，清空不能上，就是这些痰浊扰乱了我们清空所造成的眩晕。还有一种呢，就是淤血啊，淤血由于长期的这个疾病，或者是病程很长了，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各种原因啊，尤其像我们冬季啊，我们现在不是说了冬季为什么血压容易高呢？我们认为这个寒主收引啊，中医叫的寒主收引，寒主收引呢，那我们这个血管啊、脉络呀也会收引，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虽然不是说直接是外寒直接侵入内体，但是这种寒邪会引发了我们体内的变化，所以这时候寒主收引以后，血管收缩，那么我们也会使我们的血压，原来夏天还挺平稳的，现在血压就会增高了。原来我们夏天吃的降压药还挺好的，那么现在就要增加药量了。还有的人呢，就是原来夏天的时候没有心绞痛啊，现在但是有冠心病，夏天还控制挺好的，那么现在呢突然就出现了胸闷呀、胸疼啊，甚至诱发心梗啊，像这种我们就认为是淤血阻络型的。 所以说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找到对应的内因也好，外因也好，为什么在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的这个血压不容易控制住。 对。 我们来看一看有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哈。这欣欣奶奶想问问您，她说有人说寒冷的天气老人出门啊不戴帽子，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人，特别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想问问您这么说有道理吗？ 是这样的啊，我们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实际上应该从四个方面啊，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衣食住行。那么第一个就是衣呢，就是我们的穿的衣服。那么冬天呢，保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邪气也更容易从我们的头部入侵啊。那么冬天确确实实，刚才这个小朋友不是这个听众啊，欣欣奶奶啊，欣欣奶奶，他所说的啊，说冬天寒冷，老的人呢，不戴帽子啊，确实是啊，因为你 不戴帽子以后，你的头部就会受凉啊、嗯。那么这时候呢，头部受了凉了以后，就会也会我刚才说的寒主收引，中医讲的寒主收引。那么西医呢，也可以认为啊，由于有寒邪了之后，血管就收缩啊、 嗯。我们说的热胀冷缩嘛、 对，也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吧。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血管收缩以后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压的升高啊。 嗯，所以说头部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身体当中，它的血管的密集程度也比较多、而且离我们大脑是非常近的，如果在寒冷的冬天受凉的话，是容易引发这个脑血管问题的。这朋友说了，快说说到底怎么预防啊。刚才您说了四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一，我们刚才跟大伙说了，冬天我们得注意保暖。 对， 那是意味着我们冬天穿的越多越好吗？把自己捂得越严实越好吗？ 是这样，我们穿的就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们中医呢还认为每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有的人是属于寒，有的人是属于阴虚型的，有的人属于阳虚型的啊、我们还中医也有很多的这个来分的话，说有九种体质啊、就体质不同，所以我们的这个穿的多少是因人而异啊、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穿的呢也别穿的特别特别多啊，也有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捂得严严实实。那么你这样的话就容易出汗， 嗯， 那一出汗了之后，我们这汗毛孔就张着，那就容易受风受寒。那么一出汗一受风受寒，你就容易感冒，这更容易生病。所以穿的就比较合适啊，我们稍微活动活动也不至于出汗的这种程度啊。那我们就是从头到脚啊，我们从上面有帽子有围巾啊，脖子这个地方也是容易进风的，特别是现在冬天呢容易得这个现在甲流乙流盛行，还有就是我们的气管炎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容易从我们的脖子啊这个地方，所以这块要注意保暖，戴上围巾，然后呢里头穿上毛衣，外头穿上羽绒服，还有一个我们的腿啊也要注意啊，寒从这个也容易袭击我们的下面啊， 寒从脚下入嘛， 对呀、就是，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暖啊，要注意保暖的腿部，还有我们的脚啊鞋。我现在就是可能是岁数大的人可能还现在还好点，不太注意就是说一定穿的怎么怎么漂亮什么的，但是有些年轻姑娘吧，现在就是冬天还光着腿、 露个脚脖子 啊，露着脚脖子啊，把那个腿肚子都光着啊，也是上面穿一截儿，下面穿一截儿，中间空着一截儿，实际上你这可能年轻的时候你还不在意，等你到老了以后各种毛病就该出来了、 这都是为我们的健康埋下的隐患。 对， 好， 嗯， 这是第一方面，一我们说完了，十呢在饮食方面，如果我们想要预防冬季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那么冬天了以后，大家就说这时候冬天该进补、啊，这时候我们就 吃点好的， 吃点好的，吃点火锅啊， 羊肉啊， 羊肉啊，然后里头还搁点辣的呀，酸的、辣的等等啊，就吃了很多。然后这时候当中呢，还容易呢，一边吃呢还喝点小酒啊，喝点有，当然有的喝点红酒，还有的喝点白酒啊，这样的话，对，这样呢，你这个吃的又比较辣，比较辛辣，比较咸，再喝点酒，这些呢都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压，会影响血压的波动啊。 所以说在冬天我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就应该是清淡饮食。 就是你冬天当然进补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肉，但是不要是像是吃的大鱼大肉吃的过多啊。 而且辛辣刺激是不是得避免呢？ 对，尤其有高血压的人要避免吃那个辛辣刺激的这些食物啊。还有特别是我最近在门诊看病的时候，还有的病人啊就说特别爱喝浓茶，特别爱喝咖啡啊。那么这些里头都含有像浓茶和咖啡，这里头都含有咖啡因，这些东西都可以使我们的血压增高。所以呢像有血压波动，血压有就是不稳，或者是本身有高血压的病人，尽量的避免不要喝这个咖啡和浓茶。 浓茶咖啡我们也得尽量少喝一些。好，这是衣食。咱们再从第三个方面住。居住环境这个很难改变吧，我也不能为了冬天换个房子换到海南去啊。 对， 但是也有啊，也有。我这个也在这，我在门诊有些老年人，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他们冬天就上海南去了。 到比较暖和的地方过冬。 对对对，对他们是比较适应。那么也大部分人呢都没有这个条件。那我们在家里的呢，就是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屋内要保暖啊，屋内要保暖，同时呢也要注意通风。那么这个通风和保暖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替进行，你在通风的时候你就上另一个房间啊，让这个房间通风啊，等你进到这个房间通风好了，然后让它关一会儿，让它 暖和 暖和，你再进到这个房间里头来啊。再有一个，我们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啊，睡觉的时候也有的特别是老年人夜里要起夜啊，他们起夜的时候就要注意穿好衣服啊，要穿好衣服，配好衣服。有的呢，就为了省事儿啊，蹬一下就，然后很快啊，尤其特别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你有躺着啊，到站起来的时候，这动作一定要慢啊。 也就是体位的变化，对于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也需要注意。 对，要非常注意，尤其这个血压高啊，血压有时候还有血压低，我们老年人还容易引起直立性低血压啊，就是因为他吃了降压药了，然后我们人体的血管啊是经过神经来调节的时候，是人体由躺着到坐着到站的时候，我们这时候神经会马上调节我们的血管啊，尤其站的时候我们血管会收缩，那么保证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血液的供应。那么到了老年人呢，这种神经的调节就会减弱啊，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也会神经的调节就会减弱。那我们由卧位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由于神经的调节减弱了以后，然后这时候呢血管呢不能啊马上收缩保证呢脑血管的供血，所以这时候呢有的病人就会突然出现什么呀，就血压降低以后突然头晕就摔倒了啊。所以到了晚上我们起夜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保暖，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坐一会儿啊，咱们叫也俗话说叫愣一会儿啊，然后你再站起来，然后再去啊再去。 即便腿脚比较灵光，这个时候咱也别从躺着睡觉直接爬起来就往洗手间跑。 对， 我们稍微在床上坐个一分钟左右， 适 应一下，然后再站起来去洗手间。 对， 好，这是衣食住三个方面了，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行。这个出行不就跟我们穿衣服有关系吗？不就多穿点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喜欢晨练，就是一大早起来。其实这个晨练的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就是冬季，因为我们知道早晨的早晚的温度非常低啊，这时候呢冬季就不适合于早晨一大早出来。你像六七点钟，这时候还咱们现在还是零下，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看好像是零下9度、我看 还比较冷呢， 还比较冷。所以这时候我们刚才所有的话题都在说寒冷会引起我们的心脑血管，那你大早上起来这个行，就是指的我们早上起来的这个晨练，最好你能放到11点钟。放到11点钟， 气温稍微升起来一点， 升起来一点，然后有点太阳了啊。或者是再有一个，就是岁数特别年纪特别大体质特别弱的，天气特别寒冷，这几天就最好不出门了。 好，那说到这个运动锻炼哈，我也想问问您，因为现在确确实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年朋友，冬天他不光有这样锻炼的习惯，还有冬泳的习惯。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年朋友，或者说不光是老年朋友吧，年轻的朋友也在内，对冬泳习惯到底能不能够坚持啊？有一些老年朋友都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冬天我们游了冬泳之后，我的血压反而比较保持稳定了。这冬泳到底可不可行啊？ 冬泳不是一天两天所形成的啊，冬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逐渐锻炼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刚开始呢可能是水的温度稍微低一点，然后逐渐变成了凉水，然后逐渐的这个冬泳，然后刚开始可能时间短，以后慢慢时间长，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人体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冬泳呢实际上如果要是身体没有什么太多的器质性疾病的话， 啊，实际上是对人体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并不是适用所有的病人、哦、不是，并不适用所有的人、 哦、 那么病人就更不适应了、 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病人、我们的血管本来就比较脆弱， 对， 血压本来就不太稳定， 对， 这一冷一热一刺激很有可能这时候就爆血管了、 对对对，因为你的血管因为长期的高血压，血管已经动脉硬化了啊，它血管的弹性就很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突然中风啊，或者是心梗。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方面，在运动的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的同时，像一些冰雪运动甚至是冬泳这样的运动，其实并不太适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了。 对， 好，我们说这个过年期间，其实很多的老年人都是盼着一年子女好不容易回家了聚一聚，这个时候老人一高兴，有的时候就是血压会控制不住，有的老年朋友真的是特别高兴，正聚着聚着会呢，血压控制不住，直接送医院了。也想问问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啊，实在是太多了啊！每年呢，一到了春节的时候，我们那个急诊室就爆满啊。你看大家过年呢过得好好的，可是呢这时候呢就是送来的病人也很多啊，往往都是在家里一块聚集会聚集啊，大家好好的过年的时候突然出现问题了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最好就是及早的预防啊，一个是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过年了嘛，那个儿女们都回来了啊，老人们也非常高兴，这时候呢往往就会把我们日常的是规律的生活可以打乱啊，有的时候跟这个年轻的儿女们呀、一块聊天啊，看电视啊，吃吃喝喝呀，就会睡得很晚。那么不注意好好的休息以后，就会造成了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血压的波动啊，尤其睡眠对血压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刚才我们还忘了说这件事儿了。 好，没关系，黄主任，我先打断您一下，因为节目上半段的时间马上到了，咱们节目下半段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像春节期间有哪些习惯还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有可能让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黄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让我们平稳过冬。 相传在第八万年，你们众人就已经，我有一张清晰的脸，泉水渗透金黄沉淀，爷爷在种的樟木树苗在上面，我记得那年在一个雨天，那七岁的我躲在屋檐，却已经想起荡秋千，爷爷坐着烟，说唐山路一些茶间，三军都穿了见面，那天我翻阅字典，朝圣马刺眼，心容易见神，但那远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就是才知道让我想念，常常坐着我的看见面，年份永远是三千，心头的另一边条件我成熟的脸，经过这些年爷爷的手间，抱着水里会有掌声，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烟花短短一瞬，却在夜空留下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芳华容易流逝，努力做到最好，但求青春无悔。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漆，珍惜当下时光，绽放多彩人生。 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德国都芳漆中国公司董事长玉恒，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永葆青春芳华。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大年初三，在这儿还是要祝大伙春节快乐。抽烟喝酒，睡前玩手机，刷牙草草了事儿，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坏习惯，但是怎么改都改不掉。健康加油站为您推出了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系列节目，为您准备了一份健康行动清单，七个健康新选择，帮助您追求对于健康更有益的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家庭健康守门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心血管患者如何平稳过冬呢？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份都是一年当中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高峰期。不仅如此，研究发现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冬季比夏季更难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最近流感高发，您知道呼吸道感染也容易诱发急性心梗吗？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泰和国医院长、原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脏内科主任黄丽和您说一说平稳过冬。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泰和国医院长、原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脏内科的主任黄丽黄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平稳过冬。这个平稳主要指的是我们血压的平稳，因为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在冬季是容易出现高发的，而大部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都是和血压的不稳定有关系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平平稳稳度过这个冬天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黄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让我无法拒绝。 好的，黄主任，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没跟大伙说完哈。 对， 春节期间我们提到了有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容易发病，这个时候和我们的作息有关系，和我们的情绪有关系。咱接着来和大伙说，比如说上半段咱没说完，说到了作息习惯的改变，为什么也会引起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呢？ 嗯，这时候我特别要跟大家讲讲这个睡眠跟高血压的关系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原来有一个同学啊，一直血压控制得很好，他问我，我就告诉他吃什么药，控制得非常好。 嗯。 结果最近几天呢，有一个快有一周了啊，血压就特别波动啊，血压就一下就高到了150、160、 哦、 啊，他也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就问我应该用什么药再给调一调，后来我当时就要问他一些原因，我说你为什么最近原来控制挺好，为什么最近控制不好了呢？他说因为我看韩剧，每天都看到1到2点， 哎呦 啊，所以看了时间长了以后呢，那么睡眠就时间影响了睡眠 啊， 所以造成了这个血压的波动啊、 嗯。 当时我就跟他讲，就把这个降压药给调了，同时呢，我说你一定要保证你的睡眠啊。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呢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患者的睡眠啊，患者自己也觉得，我比如说我头 他来的时候一量血压高了，我说你有什么原因吗？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所以我们在治疗，尤其我们中医啊更关注这个睡眠。如果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在给了调药的时候，除了调西药而外，我们中医辨证论治给用药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些安神的药。那么谈到了春节的时候啊，大家肯定是大年三十的时候要看 春晚， 要看春晚节目，肯定是非常的关注这个啊，大家也非常的盼了一年了，就盼这个春晚啊这个节目。那么我说春晚这个节目呢，如果要是年轻人呢，你熬夜看到两点啊，问题不大。那么如果岁数大的人啊，你熬了时间这么长，影响你的睡眠，那么第二天肯定会影响你的血压。 那这个时候我比如说白天我多补补觉，甚至说我这个三十那天熬了，我后面几天我初五初六初四初五的时候我多睡几天把前面觉补回来，这种补觉的行为有用吗？ 没有用啊！实际上，你当头天晚上睡不好的，第二天血压就已经高了 后面睡再多都没用了， 没有用。所以我建议就是这些岁数比较大的啊，年龄比较大的，尤其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啊，像春晚的这个节目，第二天不是还有转播呢吗？ 还有重播呀， 还有重播呢。你完全没有必要一直跟年轻人一直耗到夜里两点啊，凌晨两点。 其实除了这个春晚，我知道还有过年过节，很多的老年朋友这个时候喜欢家人凑在一块儿打打麻将、打打牌，有的时候一打也是忘了时间。 对 对，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甭管是初一初二还是初五初六，只要在春节放假的这段时间，家人聚在一块儿，我们还是得关照一下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得让他们早点睡觉。 对，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几点上床睡觉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是越早越好吗？ 也是根据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不要超过11点啊，最好10点多钟 先上床， 对， 躺一会儿准备一下。 对对对，像岁数比较大的人呢，我们能睡六七个小时就可以了，基本上如果要是年纪大一点的，六个小时也能保证了也可以了。 所以说少熬夜，尽量在十一点之前我们上床准备入睡哈。 对， 这说到了睡眠之外，我们知道很多的老年朋友在春节假期的时候也容易情绪比较高兴，这个时候情绪是不是对于我们血压、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有特别直接的影响啊？ 这个是影响是太大了啊！这个呢，一个是我们从西医角度来说，啊，你比如说情绪激动啊，家里来了很多的亲戚啊、朋友啊，一会儿大家一说一闹啊，情绪激动，这个交感神经兴奋，那就会使血管收缩。我们中医讲呢，就是属于有的一些过度的这个。过度的兴奋的时候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情绪不稳定，以后也会造成的血管的这个血压的波动啊，或者是有的是高兴，有的是我们中医讲的喜则伤心嘛啊，还有的就是生气啊，也有的可能是不是有的有时候生气也是肝气郁结、肝阳上亢，那么这时候也会影响到血压的波动。所以情绪呢跟我们的这个血压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啊，在跟朋友相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是也不要就是过于的这个见了面好多年没见面了，或者跟老朋友然后又吃又喝的啊，尤其这个喝酒喝的特别多，然后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又打麻将啊，或者是有些这些的过激的一些的这些活动啊，也会造成我们的情绪的过度的，因为你一打麻将肯定。他现在打麻将可能就是 都摸了一手好牌，一激动， 对，就是，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要输了，他也不高兴啊， 不高兴，为什么老是我输呀？ 对， 所以说情绪对于我们血压的控制，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也是很关键的。 对， 好，这个黄主任，我们来回答一下很多听众朋友留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您说，中医当中针对这个控制血压有没有比较有效的药物？有网友就说，听说夏枯草和葛根这两味中药都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想问问您是不是真的有效？还想问问这样的药能不能够代替西药来服用呢？ 好，这个听众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因为也代表了很多的听众和观众的这个想法。是这样，我们这个高血压呢，实际上我们分为好几个这个阶段啊，一个是我们叫做初期的高血压的初期，或者是也叫 高血压前期啊，也叫高血压的这个高值啊，但是就是说最近就17年的时候，美国把高血压指南他们改了。他们把高血压的标准给降低了。 哦，原来是90、140。 他们给改成了130、80了。 哦。 但是 往下调了。 往下调了。为什么调啊？就是因为他们更重视啊血压对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更关注啊、血压对心脑血管的影响，可能是更让大家引起重视。那我们国家呢还没有改啊，我们国家呢我估计啊，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讨论，但是目前来说，这些高血压的专家来说，还没有啊给他有改动的这个意向。但是就是美国这个改了之后，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他我们原来就是130-80，我们称为是高血压的前期或者高血压的高值，他们把它认为是高血压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我们要高度重视了啊，这时候提醒你一定要调控血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情况下啊，我们可以不用西药啊。就比如说就是高血压的高值，就是说130-140，还没有超过140啊， 才130多，不到140， 下面呢是80-90 之间， 不到这个之间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西药。这个用药呢有两个，我觉得一般的那个就像这种高血压初期，就是高血压高值或者高血压前期的，像这种你要让他用药他也接受不了。 我这还不算高血压呢，干嘛给我吃药啊？ 对。然后如果我们要是都定着这个话，我觉得咱们医保也负担不起了。药。所以但是这个时候是非用中药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节。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更重视的就是要生活的调理。你比如说有的特别肥胖的患者啊，我们中医叫的有痰瘀，就有痰浊的这种患者，那这时候要注意减肥。前些日子呢，我就有过两个小伙子来过来看病啊，他们的血压就是像这样啊，有的时候还能穿过140啊，就是属于高血压的初期吧。高血压的初期的时候，血压本身也在波动，就是你比如说啊，他运动完了啊，像这个年轻人，比如说运动完了啊，或者是他活动以后，哎，血压有可能会降下来，但是他一工作一紧张或者什么的，一生气的时候，血压就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高血压本身初期的时候，血管还没有硬化，血压本身就是波动。这时候是用中药是最好的方法。我已经治疗了有很多的患者啊，我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用中药就是配的一个中药方子，治疗了很多这样的患者，都可以完全可以让他们恢复正常。 好 啊， 那既然有效的话，有两个关键的问题我得问，帮大伙问一问哈。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像高血压的前期，也就是说还没有到高血压真正我们说的这个90-140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用中药来进行一个调整。如果已经达到了高血压的标准，我已经比如说高压到140多了，这个时候我还能用中药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指望西药了？ 也可以用中药啊，就是说你高血压的不是很高了啊，只是还没有140-90，甚至有的时候你到了150，但是你的血压呢还是有一个波动阶段，还可以回到正常，我们也叫做高血压的初期的，这个时候也可以用高血压，不是，也可以用 中药。也就是说血压只要不是高的特别多的话，这个时候用中药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想问问到底什么样的这种中药真的是有效，像这个朋友听说的夏枯草和葛根这两味中药到底有效果吗？ 是这样，我们中医治疗高血压病，就我刚才一开始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诊断为眩晕病。那么这个眩晕病的话，我们在中医的治疗呢，还是按照中医的辨证论治。可能大家有的听众可能知道什么叫辨证论治，有的听众可能头一回听说。就是说我们中医看病的话，同样一种病 啊，同样一种病，在不同的人，我们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 量体裁医， 对， 一个人一个方子， 没错啊，这说的太好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根据他的中医，要根据他的辨证论治。你比如说，我们辨证他是肝火上炎型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清肝泻火啊。我们最多的用了龙胆泻肝汤啊，用的这个方法，用的这里头呢，也有很多的中药配起来的啊。然后，如果要是属于中年呢，像是这种。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的这种啊，容易的这个脾气急躁啊，五心烦热呀，啊，像睡不好觉啊，心烦，像这种情况下的啊，我们可以用天麻钩藤饮，或者是正肝息风汤，这当然比较专业了，我说的啊，还有一些比如属于痰瘀属于痰浊的啊，我们可以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啊，属于淤血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血府逐瘀汤。当然这里头呢，我们也可以中药呢，现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中医辨证而外的话，也有一些中药的单位药的研究啊，就是从我们的实验研究当中，有的药是具有类似有点西医的这种降压的作用。 好， 当然这个中医的治疗是一个全方位的啊。我们西医治疗呢，治疗高血压的话，实际上有六大类的降压药。我们中医在配合的治疗的时候啊，我们是多靶点的啊。那么刚才这两个听众刚才这个听众说的这两味药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常用的药。 哦，夏枯草、葛根的的确确在这个降血压的功效上，我们在临床上会用到它。 对， 但是是不是也提醒大家，并不是每一个高血压的朋友都会用到这两味药。 对，是这样。这还要经过医生的来配比啊，来这个辨证论治，来配合其他的药。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医治疗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它有它的优势。一是高血压的初期，还有一个呢是有的病人已经高血压很多年了，动脉硬化了，这时候需要用西药来控制血压，因为毕竟我们中药控制血压的这个力量还是不完全够的啊，还是要用西药来控制血压。但是控制血压以后，有的患者呢控制好了以后，血压虽然控制正常了，但是病人还存有很多的症状。你比如说有头疼、头晕啊，这个睡不好觉啊，大便秘结啊，有很多的不适的这个症状，这些症状同样干扰到我们控制血压。那么对于这些患者呢，我们就可以配合中药来解除这些症状。你比如说你把睡眠纠正好了，那么他们的血压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控制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我们叫做难治性高血压，就是这个患者呢用了三四种的降压药，这里头同样还包括一种利尿剂，但是血压还是控制到不能我们达标啊，就是我们所要求到140-90这个程度啊。像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的患者会来到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门诊，我们用中药来帮助他们调节，就是那么他体内处于非就是不平衡的状态，我们配上中药以后治疗，那么使他的血压降到平稳，甚至我们可以把降压药原来是三四种，我们最后就降到两种。 所以说中药西药也可以配合着一起来整个调控我们的这个血压情况哈。 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过年期间这个血压确实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也想问问您，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血压偏高，甚至有这个老年人他说引起了昏厥的情况，这个时候想问问您急救的方法，像中医当中的耳尖和指尖放血可不可行啊？ 我觉得如果病人已经出现了神志的障碍，这时候马上要送医院，最好不要自己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有的病人由于高血压以后可以伴发脑出血这样脑出血突然昏迷的是非常危险的，需要赶紧到医院救治。还有的就是有的患者是突然并发了一个脑梗塞，那么急性脑梗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实际上来到医院， 我们最第一条要做的，除了量血压而外，我们要拍一个头颅 CT， 要判断它是出血还是梗塞，因为这是治疗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有一个脑梗塞的急性期，我们只要血压没有超过200的话，我们不主张急性降压，因为这时候如果要是急性脑血管病脑梗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保证血压有一定的血压量来供应你这个缺血部位的血的灌注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太清楚，一看病人好像这个胳膊腿不能动了，哎呀血压180了，赶紧给他降到120，这实际上是非常不正确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不主张患者自己来用一些什么方法。如果老年人突然血压增高出现了症状，最好还是到医院经过检查由医生来处理。但是如果偶尔比如说我原来血压130-120挺好的，这两天突然到了150，我有点头痛头晕，那么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中药啊，速效救心丸，你当时马上吃十粒，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而且还是比较平稳的。 好，但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应急用药， 对， 我们不能够当成长效的用药？ 没错， 我们一旦恢复稳定的话，如果血压真的还是不稳定，不控制的特别好的话，我们得去医院找医生咨询一下，到底这个时候我是需要调药啊，还是说这个时候我的这个药量需要增加呀？ 对， 这是应急的方法，咱千万别把它当成日常的用药哈。 对， 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再来抓紧时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其实我们之前经常有中医科的大夫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会给我们推荐一些保健的穴位。想问问您，像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疾病，像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咱有没有这样的保健穴位啊？ 有，实际上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内关穴。 在哪儿啊？ 内关穴是在手的横纹。手的横纹上三指正中间这个地方， 那是我们的左手右手都有， 都有， 指在哪？ 两个手都有， 都有。然后手横纹，也就是说我们的 手掌 和胳膊交界的这个纹路上， 对对对， 这个三指往下三指， 对，往下三指正中间两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摁它。可以帮助我们协助降压，还有我们有的时候病人会觉得心慌啊、心跳啊什么的，都可以按压这个内关穴。 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中医说的这个比如说几寸几寸啊，都是等身寸，也就是和我们自己的身高体重都有关系，我们用自己的手指头量是最准确的。 对， 刚才黄主任说的这个穴位，就是我们手掌和胳膊交界的这个横纹处开始三个指头往下量，在两个这个我们说这个筋的中间凹下去的这个位置， 对，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穴位了。 你要按一按会觉得有点酸麻胀的感觉。 那这个穴位比如说我按的时候是顺时针呢还是逆时针呢？每次按多久啊？ 这个的顺时针逆时针倒没有什么，你只要是压住它啊，可以揉就可以。一般我们是顺时针为主，可以压上它十分钟 左右， 或者是20次啊，揉它20次都可以。 好，这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血压控制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保健穴位。除了这个穴位啊，其实还有两个穴位也有非常好的效果。那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视频推送当中，我们会让黄主任帮我们拍一个小视频，告诉大家这两个穴位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怎么找到这两个穴位。我们先跟大伙来透露一下吧，黄主任，这两个穴位叫什么呀？ 一个是百会，还有一个是桥弓。 好，百会和桥弓这两个穴位，对于我们预防血压偏高、心脑血管疾病也有非常大的帮助。怎么找到呢？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吧。节目最后，我们也请黄主任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说自己有高血压，最近呢又感冒了，还发烧，想问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吃感冒药？会和这个高血压之间挂钩吗？ 对。最近就是感冒就是特别多啊，甲流乙流也特别多，所以这些老年人要特别的注意。那你如果你已经有了感冒啊，发烧，特别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要及时上医院来检查啊，要需要检查。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发烧，或者是有一些卡他症状，比如说流鼻涕啊、嗓子疼啊、打嚏嗽啊什么的，这些有些患者呢会自己服一些感冒药。那么这里呢，有高血压的患者，我是要非常的稍微提醒一下。我们有很多的中成药是可以治疗的，但是里头比如含有麻黄的中成药，你比如说通宣理肺丸啊，我们有的病人就那里头含有麻黄的，它可以帮助 不是它可以帮助，就是它可以使我们的血压升高。 哦，所以说含有这个成分的，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它。 尽量不要用。还有的病人就是鼻子堵啊，鼻子鼻塞，然后他点一些这个麻含有带有麻黄制剂的，他来通鼻窍，一点完了之后鼻子就通了，觉得舒服了。但是这里的含有麻黄制剂的，那也可以引起血压的增高。 好。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刷牙这件小事儿真的需要学起来。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是《非遗时光》，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有阳光还感觉冷，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 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这块 总经理高建林自然如数家珍。 莫郭老为本店题写了牌匾，并且赋诗一首：鸿雁来时风送暖，宾朋满座劝加餐，楼头赤翅红于火，好汉从来不畏难。这是一首藏头诗，盛赞鸿宾楼好。 可是很多第一次来这里用餐的食客们可能会纳闷，除了大门外这块牌匾，为何一楼大厅的门楣上还挂着另外一块金字招牌呢？鸿宾楼百年历史上有过多少块牌匾已经无从考证，但目前店内所存的这块匾的确可称为珍品，也被誉为创业之宝。对此，高建林总经理讲出了金匾之谜。 这个匾呢，就是传说中的鸿宾楼老匾，是清末两榜进士余则久所题写。当然大家看，它没有任何的题款和落款，这就是这个匾的一个与众不同。它第二个不同呢，鸿宾楼的鸿，咱们都应该知道底下应该是四点，但是它是三个点，这个到底是怎么呢？也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谜。这块匾就大家所说的用20两黄金所打造的，实际上是金箔铺底面，不是。 鸿宾楼是以《礼记》中的鸿来宾定名的。 自从来到北京， 1955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从天津进入北京，以独特的清真风味菜品独享京城。 这鸿宾楼啊，始建于是1853年，当时呢是在天津。 鸿宾楼饭庄的菜肴有数百种之多，烹饪技术多样，菜式讲究营养，注重造型。原爆散丹、砂锅羊头、烧牛仔骨、红烧牛尾等都是这里的名菜，尤其以全羊席在清真菜中独树一帜。对此，目前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鸿宾楼行政总厨朱长安师傅了。 鸿宾楼的全羊席啊，由老前辈宋少山老先生他研制出来的，就是全羊席共108道，里边有热菜，有凉菜，还有汤菜，有烩菜。 非常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全羊席彻底失传，除了留下108个菜名，原材料、口味、制作方法等没有任何资料记载。直到1999年，鸿宾楼的领导决定，组织人员开始逐渐恢复全羊席。朱长安有幸参与到其中。 我们这就开始就是跟着几个老师傅啊，一直在研究这个有关的资料啊，研究了得有半年，上百次实验呀、啊，就是终于吧，就让这个全羊席啊重现人间，出来新的一套全羊席菜，一共做出热菜12道。为什么说研究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这个全羊席啊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菜系，108道菜都是用在羊的浑身各个部位，但是它的名字没有一个羊字。 既然叫全羊席，用的也是真材实料，可为什么菜名里独独不见一个羊字呢？ 传说啊，这个全羊席曾经给那个慈禧太后做过寿宴，因为那个慈禧太后啊，她是属羊的，那个菜上带羊字啊就好像忌讳，所以就给这名字全给改了。 全羊席从头至尾在所有的菜名中不漏一个羊字，可谓食羊不见羊，食羊不绝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寓意深刻、形象生动、优美文雅的别名，如探灵芝、迎风草、鞭打绣球、独云花、蜈蚣岭等等。这一道道精美的菜名背后蕴含着的是丰厚的饮食文化。 鞭打绣球，那用羊眼睛跟脊髓呢切成9公分长的条，给它处理好了，然后入味儿，然后烤至枣红色，码在盘中。那个羊眼睛呢不是圆的吗？给它中间那个眼睛那边心儿给它挖出来，然后填好馅儿，给它喂好口，然后裹上丝去蒸，蒸完了一蒙汁，这鞭子绣球全出来了，叫鞭打绣球。 首先迎风草的原料使用的是羊口条，首先把这羊口条啊先煮制以后啊，它外边有一层皮剥掉，压方切片，一定要每片都非常均匀，码制在圆盘当中，从内圈到外圈码放的间隙都要一样的，先上气蒸去它的腥膻味道，再拿出来上勺里头再微烤，烤至入味以后再勾芡大翻勺， 最后成型出盘。 现如今成为鸿宾楼行政总厨的朱长安早已接过了传承和继续研发全羊席的重担，而研发工作室也补充进了新的成员，那就是朱长安的徒弟们。 大家好，我叫赵宇，来自北京鸿宾楼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现任一楼厨师长。 大家好，我叫耿威，我是鸿宾楼二楼厨房的厨师长。 除了学好全羊席的烹饪技艺，徒弟们对如何传承发展也有自己的想法。 师傅一直就是带着我们几个徒弟吧，一直参加这个全羊席工作室，觉得责任挺重大的。全羊席也是鸿宾楼一个特色，也是对清真烹饪的也是一个贡献吧。 说起研制全羊席，朱长安那是深有感触，那都是在经历过一次次失败以后慢慢摸索出来的，每一道菜的成功都倾注了大家的心血。 这是非常非常难，像那天我自己又拉了六七个菜，我就领会了，就是这个菜是烩菜还是汤菜还是热菜，我全写了主料是什么什么什么，后边我注怎么制作怎么怎么着，他上来他做不出来。你每回你做一试，一次两次五次六次上来一试就失败，它跟想象当中不一样。你像我们又做那个蒸棋子，也是全羊席里的菜，试验了多少次都失败了，到现在几乎就可以说成功了，但是需要什么，需要就是模具。 随着不断的摸索努力，又一道全羊席菜品被朱长安他们研发了出来，而这并不是研发的终点。2015年9月朱长安被评为鸿宾楼全羊席制作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朱长安虽然已经年近60，但他仍然有自己未了的夙愿。 我争取就是用我的就说毕生精力吧，头退休吧，再弄出几道那个就全羊席菜来，这是我最大的欣慰了。其次就是怎么能带徒带好了，我的愿望就是跟徒弟说，到哪代到谁那儿，一定传统菜给他保住了。 建成3000多年，古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见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几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 1998年，因西单地区改造，鸿宾楼离开长安街，搬到了现在的展览路11号。由于不是闹市区，来这里吃饭的除了回头客，就是慕名而来的食客了。 我195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西单鸿宾楼吧，后来以后又搬到这边了，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嘛。所以愿意吃北京的菜，他那都是比较名菜，这散丹是吧？还有牛尾，烧牛尾，这都是名菜，这都是不错的。有时候我们经常就是尝尝咱们北京的那个名吃。 作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鸿宾楼菜肴的烹调方法以爬、炉、烧、焖、烩、溜、炖、爆最为见长。除了全羊席，最能反映鸿宾楼风采的菜就要数红烧牛尾了。饭庄总经理高建林说，这道菜和乾隆皇帝有关。 那是一个传说故事，说是乾隆遇见一个这个屠夫啊，就说是您怎么那个身体怎么那么好啊，屠夫说是这肉都你有钱人吃了，剩这尾巴没人吃，我们吃了。但是牛尾这东西呢，它按这个老讲的属于一种活肉，就是牛的尾巴它老在动活，敲打呀、轰虫子、轰什么也好，它牛尾巴永远是摆动的，是吧？就主要从它的脂肪和从它的这个营养来讲，再加上咱们的精细的加工，形容对人的身体呢，是有利的。 作为中华老字号，鸿宾楼饭庄历史上曾多次接待国内外贵宾，我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都曾光顾过，而砂锅羊头就是周总理当年喜欢的一道菜。其实羊头在清真餐馆里算不上什么高档原料，而在鸿宾楼几代厨师努力下，却能制成众口皆赞的风味名肴。 它这个主要原材料就是羊头、鸡汤，就这两种。 然后为什么说它的制作好，就是里边全是功夫。首先一个羊头你给它处理好了，让它那个膻味没有了，它跟做全羊席那又不一样，你还不能让它全是这羊头就白了，就整个白味儿，那吃不就不香了，你还得让它带出那个就羊肉那本味儿。哎，然后其次用鸡汤，把鸡汤滚浓了，就把羊头搁进去，然后再把口味调好了，这道菜就行。 看似简单的一道菜，其实需要下很多的功夫在里头。再说元宝散的吧，这也是一般清真饭馆必备的一道菜，但要想吃到朱长安亲手烹制的，还真得碰碰运气呢。因为朱师傅的精品元宝散蛋每天是要限量供应的。 我们炒的散蛋那肯定是要跟别的店肯定要是不一样，一天就是上午六份下午六份。这个传统菜你首先第一要保质保量，必须把最好的料给这精品里边，还一个就是说能保持住，让它吃出一个正宗的，哎，质量特别好，感官特别好的这个就是散蛋。 现在我靠这个是元宝散蛋，元宝散蛋就是把这散蛋先焯透，然后打上白汁，这我们特制的白汁，然后用鸡汤烤制，打上鸡油，鸡油是干嘛？鸡油是增香滋润的，哎，因为这个散蛋本身原材料是比较柴，哎，将它烤上，然后投料。料酒、味精、咸面、鸡精，哎，然后小火烤制。 一段时间烤制以后，带汁收浓，再加白胡椒，烹上醋，少来点香油，一道鲜香微辣的元宝散蛋就出锅了。在鸿宾楼的菜单里，您还会发现像毒鱼脯、毒面筋等名字有些特别的菜肴。而这些独法制菜可以说是鸿宾楼的独家做法，正所谓独菜独树一帜，技法花打四门，鸿宾楼的独菜也是别人始终不能仿效的。 独它也是一种技法，也不是烧啊，也不是搞借的音，就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烧这个菜，这么着独出来的味儿好，就它有这么一个技法叫独。 作为鸿宾楼的行政总厨，朱长安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一直奋战在一线。现如今已经年近六十的他依然没有离开厨房，除了烹制鸿宾楼的传统菜以外，他还自创了许多新菜，受到食客的欢迎。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朱师傅做厨师其实是半路出家。 原来我是干技术工种，就是干钳工的，但是我从内心呢就比较喜欢厨师这行，就这么着就开始就从工厂出来就进入这个餐饮。最早去的是那个西单烤鸭店，干了有几个月啊就上炒菜了，到炒菜那时候就开始就当厨师长了，然后完了98年就到鸿宾楼。就说学炒菜这行啊，第一首先一个必须得勤奋，得吃苦，还有一个发自内心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哎，然后就什么靠自己脑瓜，那时候灵性大不大，悟性大不大。你像这个鸿宾楼的菜，我到这儿来，当初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学的是鲁菜，可是一到鸿宾楼呢，它这菜呢比较独特，宽汁大馅靠大翻勺，这是最要功底的一个菜。而且我到这儿来呢岁数又大了，岁数大了你就跟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比较苦恼，得想办法赶紧给它攻破了，赶紧给它学会了。 眼尖嘴勤耳朵灵，这是朱长安总结的学艺心得，靠着自己的勤学苦练，慢慢的朱长安成为了鸿宾楼的骨干，挑起了传承的大旗。但是学无止境，朱长安并没有骄傲自满，他还在利用一切机会钻研自己的厨艺。 做明一个好的厨师，就最简单最简单的一点，今天我上这饭馆喝一碗馄饨，可能没准都看出点什么东西来，但是永远记住走哪儿都去挑毛病，那个你就学不会了，甭管他一塌糊涂，毛有一点能用得上的你给他提取，我说这叫提取含金量，那就是自己的。我就是成一种毛病了，我在私人那吃涮肉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菌汤你尝尝，我一尝这个汤行啊，我们店没有这个呀，一琢磨把他给弄到店里了，哎，我就赶紧上市场学嘛，这个就这个熬汤的菌类，回来我一综合实验两次，那味儿出来了，就这八珍菌汤就出来了。 像八珍菌汤这样的创新菜，朱长安每年都在研发，至于研发了多少他都记不清了。虽然一直在创新，但是鸿宾楼的传统看家菜在朱长安的眼里那可是比眼珠子都金贵。 为了把这些鸿宾楼的精髓传承好，朱长安对自己的徒弟要求非常严格。 我就是得看好人，一个人品好，确实得好学，确实做菜做的确实也得这行。哎，这我收你为徒，最后为企业也能做出贡献，不合格我是绝绝对对不收。 现如今朱长安的徒弟们已经在鸿宾楼挑起了大梁，但是很多的时候还是离不开经验丰富的师傅，正所谓扶上马送一程。朱长安依然在时时刻刻指点着自己的弟子们。 现在其实一直也是有什么不懂的还是问师傅啊，师傅在身边好像是觉得 有底。 其实朱长安不仅仅有严肃的一面，这位严师在徒弟赵宇眼里也有另外一面， 又像慈父又像严父。慈父是什么？慈父是在生活当中，严父呢，严父是在技术当中。他在技术当中呢严格的教给你，但是他说了你以后下边以后又像慈父一样在教给你。其实师父点点滴滴当中让我们学习东西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师父唯独就有个细，对细节的把控要求特别的高。比如说就师父的制汤，多少鸡放多少水，熬到什么程度以后捞出来，第一遍清汤时下多少东西，第二遍捞出来以后第二遍下多少东西，从汤开始煮制最后到清汤一共用制多长时间，出汤什么效果，必须要达到他心里满足的这个要求才可以。 严师出高徒，正是朱长安的严格要求，徒弟们才得以很快地担起传承鸿宾楼传统的重担，更是担负起了继续研发全羊席的重任。创新对餐饮业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老字号需要创新，但又需要不离本色。我们希望看到传承100多年的鸿宾楼能够结合时代不断推出新的菜肴，同时也能够保留传统，把全羊席的研发继续进行下去，让人们能够品尝到更多的美味珍馐。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妙意八方享鸿宾，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鸿宾楼全羊席制作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朱长安。采访撰稿丁力，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期爆节剧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